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我是张磊。 再次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首歌曲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啊，来自鹿晗、陶喆，请到长城来滑雪啊，也要在收音机上面来问候所有还在坚守岗位，还留在北京城，或者是还在路上奔波的人们，也希望大家在今天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来度过这个周末的时光啊。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龙溪滑雪场的郭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马上就是咱们这个假日呢就要来临了，咱们也要在这个休息放松的时候呢，给大家给自己找一个好的一个项目哈。那冬天嘛，就一定是要来玩雪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滑雪场。我们来介绍这个离咱们城市最近的滑雪场——龙溪滑雪场。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郭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龙溪滑雪场。郭经理，有请。 好，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龙溪滑雪场的市场总监郭宏宇。我们北京龙溪滑雪场啊，今年作为咱们滑雪场家族的新的一个一员啊，非常高兴的也有幸融入到这样一个集体当中。因为啊，现在的滑雪项目啊，应该是咱们这个所有全民健身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北京龙溪滑雪场呢，作为北京星牌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啊，致力于啊，以这个所有的这个全民健身以及全民开展滑雪运动为主，同时我们也拥有啊一个占地这个15万平米的一个滑雪场这样一个基础，拥有300米长的落差40米的这个中级道一条，400米长落差40米的初级道一条啊，还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戏雪项目啊。我相信在这个，因为今天是属于这个寒假第一天哈，很多的父母带着孩子要选择去玩的话，龙溪滑雪场一定是您最佳的选择。因为我们旁边还有这个北京啊龙溪维景国际会议中心，这里面的温泉也是在北京非常有名气的。所以滑雪加温泉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快乐的体验。 对，是刚才郭经理说了哈，如果是想要滑雪泡温泉的话，咱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呀？我知道的呢，就是特别近哈。咱们这个地点的话呢，咱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地点呢特别特别近，离咱们北京城非常近。 没错，沿着京开高速啊，在第13出口庞各庄出口出来，向西不到2公里，在这个龙华大街的西侧就会到了我们这个龙溪滑雪场了。而且呢，就是这个距离是在整个北京周边的滑雪场当中，我们属于是最近的。 对，是。如果是您从北京城内出发，出京方向呢，基本上我想哈，过了六环， 对， 可能就到了。 对对对， 过了六环，下一个出口就是。 没错没错。 那如果您是北京以外，是进京方向的话呢，您就是过了渝阀。 对对对， 就基本上进了北京第二个出口就到了。 没错没错， 很好找哈。那走京开高速或者是走六环都可以找到咱们龙溪滑雪场。 没错， 哎，而且呢，咱们龙溪滑雪场不仅这个有滑雪，因为刚刚您说了，咱们占地特别大， 对， 就是15万平米 ，对， 十万平米没什么概念，我们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就是比较吧，大概是多少个足球场？ 大概是21个足球场吧。 21个足球场这么大， 对对对 对，那大家呢已经是比较有一个概念了。21个足球场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对 啊，能够跟能够供大家来在上面在雪地上撒点野， 没错， 可以滑雪，可以戏雪，都没问题。 因为现在的城市生活太紧张了，一定要在假期啊给自己一个撒欢的地儿，对吧？ 对， 咱北京讲嘛，就是说我们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 对 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呢，这个在平地起了这样一个滑雪场，这是堪称是一个奇迹啊。其实我们也是按照集团指示啊，就补充这个南城这个滑雪这样项的一个空白，同时也坚决的执行咱们这个三亿人上冰雪这样一个项目啊，一个开展。 对，以往的话，如果是我们要滑雪呢，咱们近郊的话也有些滑雪场，那可能要远的话可能会跑崇礼啊，像玉龙山啊这些。但是的话呢，你想平时上班也挺忙的，那个京藏高速也挺堵的。 对对对对， 对，我们呢可以在咱们南城，你想要南城要跑到北边去的话，其实还是挺远的哈。 嗯， 对， 没错。 所以的话呢，咱们南城的听众呢有福了啊，不管是东边、西边、南边的话呢，咱们要滑雪的话呢，很近，就在咱们龙溪滑雪场就可以了，在庞各庄。 对对对对，而且啊，来大家呢是滑雪、孩子戏雪，再加上孩子这个晚上啊，老人一起泡温泉，然后晚上入住我们的龙溪维景国际会议中心的5星酒店啊，整个全家的这样一个度假的体验一定是非常超值的。 脑补一下这画面就温馨无比，真的。您除了滑雪，您还可以泡温泉， 没错。 好了，那我们说了已经这么诱惑了，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节目的福利吧。就郭经理没有空手过来哈，给我们的听友呢带来了咱们的套票。 对对。对对 对, 对， 来说一说吧。 没错没错，这个孩子们的寒假已经开始了，那今天呢有幸和大家共同来互动一下哈。那这样吧，我们就先拿出30张我这个平日的这个套票。大家来一起参与一下。 对，咱们来体验一下。 对对对对对， 看一下咱们龙溪是不是跟咱们说的这么精彩。 没错，一起到我们龙溪到现场来看一下。 对， 我们虽然是第一年来开办的滑雪场，但是我们是非常用心的。 对， 我们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装备都是全进口的，而且场地的造雪的这个质量也是非常好的。营业至今呢，得到了所有的这个到场的这些滑雪爱好者的广泛好评。 今年是今年冬天是咱们的第一年， 没错， 第一个冬天， 没错， 第 一个冬天 开的迎客。 对对 对, 对, 对， 大家呢也有幸可以成为我们这第一波客人哈。而且呢，我们还是郭经理呢，还是给大家体验体验一下不花钱，咱们来过来看看咱们这是不是真的这么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咱们的龙溪滑雪场成朋友，常来常往哈。 没错， 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40套的这个票，这个票呢，不仅是门票是免了，而且呢，雪具呢也给您准备好了，包含了， 包含了。 对，那怎么拿呢？大家呢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加郭经理的微信，或是打电话来预定都是可以的。 可以的。 如果是您在开车呢，我们要提醒您哈，您在互动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 安全第一。 对，好，那我们郭经理的联系方式大家记好了哈，垫起耳朵听好了，是13581512009，13581512009，13581512009，3遍够清楚的哈，大家赶紧抢票吧，30套门票，含雪具等着大家。我们呢在节目当中慢慢来给大家介绍，现在大家就可以抢票了。这是郭经理给大家带来的龙溪滑雪场的套票，这里边的话呢包含有门票，还有雪具。 对， 那如果是您在最近有时间的话呢，赶紧抢票，然后拿着咱们的体验券就可以到龙溪滑雪场来看看咱们今天节目里边说的精彩，您是不是也能够实地的体验到。 没错。 好，那我们来说到了，就是刚才说了有滑雪，那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5星级的温泉酒店。 对对对对，我们拥有一个龙溪维景国际会议中心，这也是我们北京新牌集团全投资的这样一个5星级酒店它坐落于我们滑雪场的旁边，也就是说一街之隔。现在呢，我们这个新的酒店呢，拥有352套风格各异的这种客房，

的春天说什么也温暖不了我冰冷的雪。年老的我如今要回到飘雪的北方，找一个理想的日子，静静躺在他身旁。回去吧，异乡游子，来到了安详的时候，北方过的雪沉默地落着，老人家轻声聆听风雪中凄厉的声音，仿佛回到从前，走入茫茫的风雪，走向茫茫的风雪。 慢生活八九五，好音乐九五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龙溪滑雪场的郭经理哈。还是要说一下咱们的抢票流程，同时呢，我要给所有我正在看到的咱们微信上互动的朋友哈，太多了，真的大家都等急了哈。那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现在我们正在做节目，所以回微信不是很方便，但是没有关系，大家的留言我们全部都已经看到了，一会儿的话呢，下了节目我们会挨个回，会发给您这个门票还有地址还有联系方式，所有东西我们在一会儿呢我们都会回给大家的，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啊。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了30套的这个门票还有雪具的这么一个免费的一个体验哈。大家呢这个怎么抢哈，咱们现在为大家提供的是在咱们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的非常近，离咱们北京城非常近的龙溪滑雪场的套票，那这个呢只有30套，大家可以抢一下。那抢票的办法呢是加郭经理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郭经理的微信和电话手机同号13581512009，13581512009，13581512009。咱们这个套票里边哈，不仅有门票，门票是免费的，同时呢雪具大家也不用租，也不用去准备，也不用去买了，这个的雪具呢也是给大家免费提供的，就是您过来就行。 对对对，没错。 那这个雪具的话呢全都是进口的，咱们龙溪滑雪场呢，对对对，是进口的雪具。 对对对，其实今年啊，我们是作为第一年营业的这样一个滑雪场哈、啊，我们所有的这个装备其实起点非常高，作为行业内的很多朋友都在讲说你们这个啊起点太高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拥有啊全新日本进口品牌的这个滑雪器具是3000套，啊，我们出租的雪服呢是1200套，我们的更衣柜呢是同时能容纳1500个游客使用，我们的造雪机呢是美国进口的造雪机10台。还有一台德国进口的压雪机，啊，所以这些设备能够保证我们龙溪滑雪场的雪质啊，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说赛事的要求。举办赛事，我们的这个雪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这样。 是没问题，咱们这雪具呢全部都是进口的，既然是专业嘛，咱们专业到底，不仅是赛道的话咱们是专业的，因为这赛道的话真的是从这个平地当中来起的赛道， 没错， 对，而且呢有一条赛道呢是中级的，是落差大概有40米， 对， 有一条呢是初级的30米、 对对对对， 都是标准赛道， 它是初级道呢长度是400米，然后中级道长度呢达到了300米，据一些朋友啊来我们这儿滑过的朋友都说，就是你们这个作为一个平地的雪场就太专业了，而且在北京来讲属于是非常标准的一个长度和规模，而且是绝对是我们这个专业团队设计出来的，这样的， 对，好，那我们还是赶紧回微信上面的一些朋友的这个吧，实在太多了，这些问题好多要提醒大家哈，现在呢您抢票的话呢直接加一下郭经理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们在做节目就没有办法挨一条就是打字给您回或是语音给您回了，但是没有关系，您的所有的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像咱们这个姓王的这位朋友呢，他说体验票要钱吗？当然是不要钱了，给您体验就肯定不要钱了。 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就是给大家这样一个互动的机会，所以我们这种体验票呢是包含了门票和雪杖、雪板、雪鞋这些雪具，您到这儿基本就可以满足您滑雪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 配置了。 对、 啊、没问题。 嗯，好，那大家呢赶紧来抢哈。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就只有30个名额。 嗯， 咱们的地址呢很近哈，是在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龙溪滑雪场就可以找到了。嗯、龙呢是咱们、这个、 中国龙的龙， 对，恐龙的龙， 嗯嗯，康熙的熙， 对，中国龙康熙龙溪滑雪场，大家也可以来搜索一下。 对对对， 微信呢和手机同号13581512009。135-8151-2009。好，我们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龙溪滑雪场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关心的这个就是戏雪的项目。 啊， 我们这个地方呢不只是可以滑雪，还可以戏雪，因为好多家里面有小朋友的，那小朋友可能不适合滑雪， 对对对， 那咱们可以戏雪来介绍。 其实就是说这个滑雪场啊，拥有初级道和中级道，包括有一些山区的这个雪场拥有高级道哈，它是为了普及这个滑雪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雪上的一个运动。 嗯、 但是作为 我 们南城呢，作为这样一个新起的一个滑雪场，我们还是建议说把滑雪以及戏雪来给它结合起来。 嗯， 所以呢，我们不光雪道做的这个非常正规，非常的规矩，同时我们的戏雪项目也做得非常丰富。 嗯 啊，您这个孩子不管是大小，就现在这个中小学生已经放假了，还有这个3-4岁的孩子都可以带着来龙溪滑雪场，因为我们拥有非常丰富的项目，比如说这种雪地摩托车啊，我们的山脚船。小坦克呀，挖掘机呀，还有滑雪圈，雪地转转，还有雪地悠波球，这个都非常好。而且近几天我看到了这个孩子到场的数量明显增加。 对 啊， 咱们一天好多人呢。 对对对对、嗯、 就是说咱们如果是喜欢滑雪的朋友，你到这个地方呢不会失望，但如果是咱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呀、啊 嗯、 那小朋友可能跑到像崇礼啊君都山可能有点太远了哈。 对 对, 对, 对， 但是没有关系，您可以带到这个龙溪滑雪场过来，很近。 没 错, 没错， 而且咱们这个我刚才说这戏雪项目您介绍的已经有6个了。 嗯啊，有不止6个。我们现在啊，看了这个孩子们这么多这么爱玩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想，一定要再增加，把项目再增加到10甚至于16个。 对， 我们一定要增加更多的项目，让孩子们在这个北京不常下雪这样一个地方能够 今年不怎么下雪、啊、你知道吗、啊、 就体验这个冰雪世界的这样一种快乐。 对, 对， 咱们这小朋友的话，你想平时在高楼大厦里边住惯了， 对对 对, 对， 咱们要说接接地气儿，那接地气儿的话呢，您冬天干嘛呀？冬天肯定是去戏雪啊， 对对对对， 去雪地里边撒野，咱们小时候不都这样的吗？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 嗯、那咱们到龙溪滑雪场、嗯、咱们这个地方呢也足够大。 嗯， 咱们戏雪这块有多大面积？ 有5万平米。 5万平米，那相当于是6-7个足球场这么大。 对对对对对， 哎， 所以 想想这多大呀，足够您撒花了哈。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在逐渐增加当中、嗯、同时呢，我们也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多造一些雪，造一些碉堡啊，造一些堡垒啊，供孩子们打打雪仗，找一找小时候我们小时候那种感觉。 对对对，是、 哎、 咱们的同龄人。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项目呢，我们一定会非常创新的去设置、 嗯、 啊，让孩子们来了之后啊，不光是说不想走，而是说选不过来了，不知道玩哪个好了。 对，是下次还继续来，没关系。你要是过夜的话，没问题。旁边有一个龙溪维景大酒店， 没错， 这里边有温泉，您可以在这地方过夜。我刚才在那个去哪网上我也搜了一下哈，价钱不贵，真的挺实惠的，因为它是5星级的。 对对对对， 吃的也特别好，也有温泉，住的也很好，一条街之隔，过去就是。 滑雪场吃的也很好啊， 滑雪场也有吃的。 对，我们滑雪场引进了咱们就是大兴区本地的这个一个连锁企业。叫洋洋小吃。 洋 洋小吃啊，它吃的这个类别都非常的丰富，然后菜品也非常的好，很精致。而且我们近期也通过了一些这些游客的反馈啊，都说哇，你们太厉害了，这个洋洋小吃在里面龙溪滑雪场多少钱，外面多少钱，这是一大亮点。 不加价的， 不加价。 对，而且品质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因为咱们龙溪滑雪场就在大兴嘛，所以的话， 对对对对， 大兴的洋洋小吃在咱们龙雪场里边，在咱们龙溪滑雪场里边、就是你要是饿了的话，你就这个不运动量大了嘛，饿了，不管孩子大人，那您直接呢就可以在滑雪场里边饱餐一顿。 没错，吃碗面啊，吃份酱肉包啊等等都非常的舒服、啊、 对，继续玩。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晚餐的话呢可以在咱们龙溪维景， 对对对，龙溪维景国际会议中心，我们那儿有一个5星级的酒店， 一条龙、 一条龙。 嗯， 没问题。 好、我们来 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就是戏雪的一些小项目哈，可能听众呢就是听到这个名字呢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熟悉。 嗯， 咱们来挨个给大家介绍吧，这都怎么玩啊？像咱们这小坦克、 啊、小坦克是这样啊，一个微缩型的小坦克，它的操作也非常的简单，一个油门的一个前进的踏板， 嗯， 然后两边各有一个向左和向右的扶手， 嗯 啊，简单的操作之后呢，孩子就可以玩了，而且它速度控制在非常安全的一个速度之内， 嗯、 啊，家长其实就是缓步半行就可以了， 啊，就是只能是小朋友坐在里边， 其实家长带着孩子也可以， 也能坐 得下，空间是够足够的， 嗯， 但是如果说 也能承重， 小男孩比较淘气的情况下，他可能要自己玩， 啊，那也可以自己玩，嗯，对。 对， 他们自己玩也可以，反正是够安全的， 够安全的。家一个家长一个成人，比如说父亲带着儿子，两个人一起玩都没有问题的。 雪地小坦克， 嗯，对，雪地坦克，包括我们还有这种雪地的挖掘机，这种挖掘机呢，它的这种操作流程啊，其实相对简单哈，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会觉得这里面，哎呀，这个 特别有乐趣， 因为他要左右手同时开工啊， 对， 啊，相对比较复杂， 你知道吗？就这挖掘机这个小玩具哈， 嗯、 现在挺流行的，我不知道是因为男性挖掘机技术。哪家好是这个广告铺天盖地还是怎么 回事？对， 反正就现在小朋友玩这个挖掘机的话、嗯、我觉得其实这玩具挺流行的。 对，我发现有一些，这你一提醒我在现场看到过，有小孩子在拍照的时候说哪儿学的蓝翔 是、而且呢他可以在雪地里边就是挖这个雪嘛，铲雪。 对，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啊，其实现在我认为最受欢迎的就是这种滑雪圈， 雪圈嗯， 哎，这个雪圈也是同样是一个孩子玩也可以啊，是这个父亲母亲带着孩子，就是两个人啊，一起啊，这样的往下滑也 OK， 然后我们的坡度也非常缓啊、 嗯、 现在就是能够找到一种小的时候我们从高坡往下滑的那种感觉，那种回忆、 嗯、 啊，非常好。 对，是、 嗯嗯、 然后这个雪圈我理解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像游泳圈那么大的， 对对对对， 咱们大人坐在上面， 对对对对， 然后抱着咱们小朋友 就 从高处滑下来。 对，有胆子大的孩子自己玩， 对 啊， 你可以就是如果是小朋友比较小的话，你就可以低一点的地方滑下来， 对对对， 比较缓一点。 我们的坡度呢有高中低缓，都是为了考虑不同的人群。 对、嗯、如果是胆子比较大的大朋友，如果你想刺激点、嗯、你可以从高处滑下来，那挺爽的。 没错、 嗯、啊，好，那我们还是要进广告了哈。那在大家呢还是抢票很踊跃啊，那一会儿呢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嗯、 现在的话呢大家可以继续抢票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0套的龙溪滑雪场的门票还有雪具，那大家呢可以来抢票，方法很简单，就是添加郭经理的微信或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手机号码微信同号13581512009，13581512009，13581512009，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爸，你车保险续了吗？没续的话，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吧。现在周年庆，续保延保都送大米鸭蛋。 咋去呀、啊？ 导航北京安阳伟业，电话83790000。

蓝天红旗，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 薛之谦，认真的雪，我们也是一个认真的节目哈。这是来自慢生活八九五和好音乐九五九有机生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节目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哈，大家可以记一下，是咱们大兴庞各庄龙溪滑雪场门票还有雪具的这个免费的套票，总共是有30份，大家呢可以来抢一下哈。这个呢是免费的哈，好多朋友呢在微信上问哈，是不是免费的？当然是免费的，这是我们听众呢，我们电台呢送给听众的这样一个体验的福利，大家呢也欢迎大家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到龙溪滑雪场去实地的体验一下，在雪地里边撒个野，撒点花哈，可以抢这个门票，这是郭经理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记好了，是13581512009，13581512009，13581512009，好多朋友呢都去过哈，还像这个年轻人，这个朋友呢发了好多条微信了，他说知道那里，他说也想抢票，雪质很好， 谢谢， 雪质很好，咱们这是自己造的雪， 对，咱们采用的是这个从美国进口的10台的造雪机，同时还有这个德国进口的一台这个压雪机，因为这种造雪啊，它这个是要求非常高的，是要求气温和湿度，达到一定要求的情况下才能够造雪，虽然前段时间那种雾霾啊，这种天气是造不了雪的，但是近2-3天我们每天晚上的造雪状况都非常的好，尤其今天早上我到雪场看了，也非常棒，非常棒。 对啊，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能看月亮，我朋友圈都刷屏了，就全在发月亮，你知道吗？ 是， 就真的是在北京能看见这么漂亮的月亮，很不容易。 我的同事还在现场，因为他们的造雪机啊，有10台同时在造的情况下，他避开了那个造雪机的那个影子，然后再造那个雪的这个照片啊，然后就发说我人在东北。 真的是，所以呢这几天天气好，咱们这雪质也特别好，大家非常值得你去体验。 没错，近几天来啊，您的体验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好，这种雪质呢是真正达到了一定的这个赛事要求了， 像咱们小 P 登登啊，还说在龙溪也住过几次，非常好，价格不高，希望能抢到票再去玩一次，没问题啊，给您送， 送你。 对，那所有的听友呢，您发过来的消息呢我们都能看到，所以的话呢我们也节目之后哈，咱们郭经理会挨个给您回，你也不要着急啊，不要说这个发了消息怎么没人回，我们在做节目怎么给您回啊， 对 啊，节目之后呢挨个给您回，我们会按照顺序来一个一个啊把这个人数呢统计下来，然后呢给您送这个票，但是呢没有抢到票的听友呢也没有关系哈，您还是要加一下郭经理的微信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郭经理还是给您要打折的，就您甭管什么时候去，咱们这个门票价格也相当优惠，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我必须得要把郭经理联系方式拿到，来说一下咱们这个价钱。 一会儿您加我微信啊，只要您微信联系我，咱们平日的4小时，38元，含门票和雪具。 4个小时，门票雪具38块钱。 对， 38的话，您到哪儿真的也滑不了雪。 咱要说就力度强一点，平日全天58。 全天58，甭管什么时候去， 含这个门票和雪具。 对， 如果周末来呢，平日4小时，周末4小时的话，给您68，周末的全天88。 对， 我们抽个吉利数字。 对，周末全天88，你要是滑4个小时，只要68块钱，这是周末啊。 没错， 平时最低的话才38块钱。 对， 您到哪儿也找不到这价格。但是前提就是您加一下郭经理的联系方式，您要来的时候给郭经理打个招呼 啊， 我要过去了。然后呢，郭经理，他把您的联系方式记录下来，把票呢，或者是您到当地到咱们 联系我就好， 对，联系你就行了啊。 对， 而且的话呢，咱们近期呢还给大家开了夜场，像我们就说了，昨天晚上月亮那么的美，那你要在滑雪场上，施展一下这个滑雪的技巧，哎呀，那也是相当美的。 昨天呢天气状况非常好，所以我们啊集中全力的进行造雪，因为我们呢这个正常情况下是每周五周六的晚上，在这个6点到9点之间是开放夜场的，所以今天晚上现在此时此刻龙溪的夜场正在开，哎， 那大家呢如果是就近的话啊， 对， 那大家可以赶紧过去看一下， 没错， 咱们今天是这个票还很便宜吧，咱们今天晚上您刚才说的是多少钱来着？ 今天的是 五十八，对，四个小时夜场。 不是，是平日的全天的是五十八 啊，全天五十八， 然后四小时啊，看您什么时间来吧。 嗯， 我们 甭管怎么说吧，如果您今天晚上想去，您赶紧跟郭经理联系一下，今晚上就过去。啊，套票也能用。 对， 嗯，可以，那没问题。那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过去了，而且呢，明天、后天， 明天还会开一天。 嗯 啊，每周五、周六晚的6点到9点，龙溪花园场开放夜场。 对，开放夜场，大家就可以过去了。正好明天天气应该还是不错的。 对，等到了现场啊，您一定要关注我们龙溪滑雪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及时跟我们互动。我们有很多的优惠活动啊，会及时发布的。 对，啊，是没问题哈。 同时啊，这种啊，咱北京啊，咱现在比较头疼的就是这种雾霾天哈。 对。 不过我们也做了一件比较等同于说换个角度来想吧，这种雾霾天应该减少户外这种活动哈。 嗯， 但是没问题，只要说有雾霾天啊，您来龙溪滑雪场，每天前300位，我们龙溪滑雪场给您提供防雾霾口罩1枚。 是，这很贴心哈。就是如果您真的也想来滑雪的话，那咱们给您提供防雾霾的口罩。 对， 多少呢？能够把这个咱们这个保护嘛，提供一下 保护啊，尽最大的能力进行保护，因为。大家喜欢运动的朋友都很多，但是一旦说到周末了，逢到这种说雾霾天也没办法。可一旦您说想来了，没问题，龙溪提供防雾霾口罩。 对，是什么时候呢？您过来， 咱们前300位。 对，咱们龙溪呢都是开门的，欢迎您哈。咱们今年也是龙溪的第一届，第一次，第一个冬天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有些滑雪场可能比较旧了，你去看它的雪具啊，什么东西可能会缺胳膊少腿儿，就会有点旧哈。但是呢，在龙溪，因为今年是第一年嘛， 对， 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 对，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保证您来了。尤其我们这个拥有70人左右这样一个教练员的团队，还有我们所有这些设置设施，一定会让您啊在最顺畅、最短的情况下，投入到这个冰雪的这个环境当中，而且整个的氛围保证您的安全， 对， 因为安全第一，我们呢也把所有的安全设施、所有的这种警示、明示，包括我们工作人员提示啊，做到了极致了，等同于是， 对， 做了很多的这种培训和我们在开业之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培训，然后目前为止啊，我们觉得。当然肯定作为营业的一个场所还有需要去弥补的一些空间哈，请大家放心，来龙溪安全第一，我们比您想的靠前。 对，是因为咱们经验也是很丰富。就咱们郭经理在这个旅游行业听说已经11年了。 我以前是做这个高尔夫。 对，是啊，所以的话呢，咱们有很专业的教练，还有很专业的雪具，都进口雪具，而且很新，还有专业的场馆一直在等待着大家。大家呢可以发微信过来啊，您呢只要是打声招呼就可以了。像这个 Ultra 说发什么信息才抢票的没有关系，您就打声招呼，我们知道您在就好了。我们之后的话呢会统计人数，然后呢来跟您联系的啊。那所有加微信的朋友呢，抢不到票也没有关系，刚才郭经理说了，只要是您跟他联系，咱们这个票呢都非常便宜，38块钱起啊。这个还是含雪具的，就不用租雪具啊，雪具都全含在里边了， 含门票和雪具。 对，好，那郭经理的联系方式是13581512009，13581512009，13581512009。咱们停车也很方便。 对，我们的停车场啊有3万多平米，可同时容纳1200多辆车呢。 对，大家如果是开车过去的话，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 没问题。 对，绝对有的让您停的。 对， 是，而且呢，交通也很方便，走京开高速，不管是您出京还是进京。 对， 出京的话呢，就是过六环就到了。 庞各庄出口。 对 啊，右转不到2公里，在龙华大街的西侧就到龙溪滑雪场了。 如果是进京的话呢，咱们就是进了北京以后，第二个出口庞各庄也到了。 对， 好，那我们来听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绿星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这首歌很好听啊，朴树，火车开往冬天，冬天来了，我们都希望能够在雪地上撒把野。那我们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龙溪滑雪场的郭星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看龙溪滑雪场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雪地项目哈。那龙经理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30套的这个套票，含门票还有这个雪具，都是免费体验的，大家呢可以来抢票。同时的话呢，所有添加郭经理微信的朋友，如果是您啊，甭管什么时候想要滑雪，我们都给您一个团队价格，就是最低38元起，非常非常优惠的这么一个价格。 没错啊，刚刚有聊到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寒假已经开始了，其实带着孩子出来玩，然后呢又能够体验到这样非常好的一个冰雪世界，我想我们龙溪滑雪场一定是您最佳的选择。 对，刚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都说啊，就说要带着孩子过去。 对，所以我看到了之后，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戏雪的项目，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我们有雪地摩托车，然后有雪地的香蕉船。啊，香蕉船呢，同时可以容纳4到5位啊，这样一起去在我们这个场地里面啊去转圈啊，就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们的这个摩托车，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经验非常丰富，会带着大家转圈的同时，能够体验到你平时体验不到那种刺激啊，他会及时刹车、给油这种的转圈，会非常的舒服，很好玩。然后还有小坦克，还有挖掘机。其实我特别想提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滑雪圈儿， 雪圈那挺刺激的。 咱们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条件呀、 对， 但是现在 只能找到一个那个小野山坡， 对，然后自己坐在爬里哈， 对，是还要等着这个天下雪才行。 没错， 如果不下雪的话，那你滑什么去？ 没错。 但是呢，咱们龙溪滑雪场呢是进口的滑雪机，造雪机， 对，10台进口的造雪机，1台德国的这个亚雪机，我们雪质也是非常好。 尤其这几天天气好， 尤其这几天 天气给力，造出来的雪特别好。 对，一听我们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整个从龙溪出来一直到市区啊，我觉得我这样定义吧，就是龙溪滑雪场应该是一个叫城市中的滑雪场。 对 啊，因为它交通非常方便，京台高速第13出口庞各庄出来右转2公里左右，在龙华大街的西侧就能够到我们滑雪场了。这个非常的方便。 对 啊， 您导航搜索，就您开车过去的话呢，导航搜索就是龙溪滑雪场， 对 就可以了。龙呢是咱们中国龙的龙，溪呢是康熙的 溪， 对，龙溪滑雪场就可以了。咱们停车非常的方便， 对， 不仅交通方便，停车的话呢有很大的停车场，可以1000多辆车。 对，我有3万平米的一个停车场，同时容纳1200辆车，没有任何问题。 对，是开车的话呢，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哈，那咱们重要事情咱们说3遍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出京的话呢，您就是出了6环以后，您就是 第13出口， 对， 庞各庄出口， 就基本就下一个出口啊，就庞各庄出口， 对， 出来，然后 右转2公里左右， 右转，咱们是在京开的路东还是路西？ 路西， 路西边，京开的西边， 京开西侧。 对，如果是您是进京方向的话呢，您就。进了北京以后，那可能第一个是雨法吧，是吧？ 对， 那第二个 也叫庞各庄出口， 也叫庞各庄是吧？啊，那其实很近，就是庞各庄出口出来是在京开的西部西边， 西部在叫龙华大街，龙呢是生意兴隆的龙，中华的华，龙华大街的西侧。 其实您到那儿，您就可以看到， 能看到了， 太大了， 那个平地起的，这是一个奇迹。 对，是这有这么20多个足球场这么大的一个滑雪场，您可以看到，而且呢，咱们这高台还挺高的，应该。说大概是 40米， 对，40米。 然后这个初级道呢，能够达到延长是400米，然后中级道达到300米， 对，是挺大的，挺显眼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很大的5星级酒店，叫龙溪维景大酒店。 对， 温泉大酒店，有温泉哦。 有，我们的这个龙溪维景国际会议中心呢，也是在2016年5月份，这是我们的新酒店，2016年5月份投入使用的一个全新的5星级酒店，也是我们北京星牌集团全资投资的一个5星级酒店。 对，那很多听友呢会关心哈，就是平时去的时候呢多少钱，还有关心这个雪季到什么时候结束。因为不是天热的话咱们肯定就不开了嘛，那咱们什么时候结束啊？雪季 按照滑雪的这个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据一些朋友来讲，应该在2月的下旬

无边的夜。 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 走后已久的街，总有青春已久的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 都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 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 都说亲爱的，亲爱永远， 都是年轻如你的脸，欢笑的， 带泪的， 不悔的眼。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在一个冬天的时候呢，叶贝接到了高晓松的传呼，说很着急要录一首对唱歌曲的小样，而且说男歌手是老狼。这是在小哥家里头很短的时间内录好的小样。此后在一年没毕业的、快要毕业的，或者说已经毕业了好多年的人心里，都在唱这首歌。我想不仅是青春的校园民谣，也是校园民谣的青春吧。接下来再来听到的也是关于唱的青春的歌，来自于 SHE 的《你曾是少年》。 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湖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圈圈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今天遥远的远方，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上。许多年前，你曾是个孤独的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 歌是 SHE 为电影《少年班》合体献唱的一首主题曲《你曾是少年》。当然，最疯狂的举动还有最幼稚的举动都是在少年时代出现的。想起刚刚踏进社会的时候遭遇过的冷眼，还有感受过的一些孤单，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是谈笑风生了。当然，这就是成长。这呢，也就是导演萧阳希望通过电影《少年班》来告诉大家的。而且这部电影好像也是萧阳导演的半自传的处女作。继续来听到海明威《一个人的北京》。 重庆的解放碑，你轻轻吻我的嘴，下着雪的哈尔滨，我们背靠着背，繁华的大上海，走在没有你的夜里，好大的北京，我哭都没有了声音，我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静，你走得如此的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冰，我痛都没有人伤心，我站在没有你的窗前看孤独， 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心痛到无法呼吸。

方，人群中都走得特别匆忙，怕一不小心就会认出对方。后来的我们都被谁而遇上，忍痛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明白眼泪只是一种行囊，我们都是彼此幸福的。 这首《后来的我们》呢，讲的是人与人之间一个奇特的缘分，尤其说分手之后的情侣能否做成好朋友，我想这也是很多人都可能面临过的问题吧。当然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很品冠的歌，那接下来带来的是一首彭佳慧的歌，叫做《甘愿》。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00

家。 你是我昨天的笑容，也是我今夜的伤痛。当幸福飘到我肩头，你转身扬起一阵风，于是幸福聚散成寂寞，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 的这一首歌旋律很强，而且呢非常的内敛含蓄。刚才说到晴雪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想，哎，这好像是王菲的暧昧。没错，王菲呢是把这一首晴雪给翻唱成了后来的粤语版的暧昧，而晴雪的原唱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黄莺莺演唱的。好啦，继续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是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我们明天见。 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

算痛苦还要轮回，我也无所谓，相爱的泪水，那曾经相爱的泪水，如果了整个世界的虚伪，不要那时间去摧毁。 你的拥抱是那么绝对， 请告诉我什么是真的。就算痛苦还要轮回，我也无所谓，相爱的泪水。城市。